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你需要一个产品路线图。产品路线图又称 roadmap， 是很多人说起产品经理时最先想到的内容，而这也确实是产品经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市面上关于产品路线图的文章很多，制作路线图的软件也是应接不暇，但是我发现很多人讨论的更多的是产品路线图是什么格式，要用什么软件化，却忽略了产品路线图本来的目的，以至于有些人把产品路线图和需求文档的概念混淆了。那么今天我就跟你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做产品路线图，以及我平时怎么做产品路线图。首先，产品路线图的目的是让团队成员清楚知道产品要往哪个方向走，怎么走，以及在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路线图的英文叫做 roadmap， 由 road 和 map 两个单词组成。说到底，路线图首先要告诉团队成员我们要去哪儿，路在何方，也就是 road，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去，如何达到目的，这就是 map。所以路线图一定要立足于产品的愿景，告诉团队成员我们如何一步步实现产品的愿景。给你举一个 Facebook 大老板扎克伯格制定产品路线图的例子。这里有一张扎克伯格在2016年制定的 Facebook 未来十年的产品路线图，听音频的读者可以打开文稿查看。 Facebook 的愿景是连接整个世界，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那么如何实现呢？在未来三年，我们立足于 Facebook 生态系统，让 Facebook 继续帮助人们更好地与他人连接。未来五年，我们将从视频、搜索、小组、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 着手，让全世界各地的人通过 Facebook 旗下的这些产品分享各种各样的内容。在未来十年， Facebook 将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在网络硬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方向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做出质的贡献。从 Facebook 十年的产品路线图中，你可以看出扎克伯格首先是从整个公司的愿景出发，然后层层深入，从近期的三年计划着手，然后步步深入，最后十年计划一出来，整个公司仿佛看到了一个让整个世界连接更紧密的蓝图。当然，大部分产品经理管的是一个具体的产品，也不会做一个十年规划的路线图。但是产品路线图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先立足于产品要达到的最终效果，以长期愿景为目的，然后一步一步告诉团队成员如何实现。但是有些产品经理的路线图说白了就是一个任务清单，列出了一个个要完成的任务，团队成员看完后并不清楚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成功指标是什么，这最多算一个项目管理档案，不能叫做产品路线图。一个好的产品路线图应该是你读完后，首先明确产品的长期愿景，然后明确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每个阶段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才能实现最后的长期愿景。最后明确每个阶段我们具体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一般来讲，越是高级的产品经理想得越远，产品路线图横跨的时间范围越广，这种产品路线图的难度也越高。好的产品路线图，团队成员看完后应该有种哇塞，我做的事情真酷，哇塞，我看到了我们一步一步如何实现最终的成功这样的感觉。并且团队的每个人都知道，第一，我们这半年要做的事情和长期愿景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二，我们这半年做的事情分为哪几个部分？重要性和优先级都是什么？那么，产品路线图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一般会有整个产品团队的路线图和每个产品的路线图。我的产品团队负责很多产品，所以整个团队的路线图更多的是写我们这半年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个目标如何帮助我们离成功更近一步。下面我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向你展示一下，我一般会按照什么样的框架来写产品团队的路线图。第一，团队愿景。 成为最有效的网红和粉丝之间沟通互动的工具，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以来的愿景。这个愿景的实现包含了我的产品团队下的许多网红产品，比如粉丝给网红打赏、网红和超级粉丝互动等产品。第二，成功是什么样子？网红首选我们的工具和粉丝沟通，粉丝和网红每周至少互动一次。第三，下半年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比如50%粉丝和网红每周至少互动一次。第四，下半年如何实现这样的成功？第一优先级的第一个问题是帮助网红找到铁粉，你可以通过给铁粉特别的徽章以及设置铁粉排行榜这两个功能来解决。第一优先级的第二个问题是帮助新粉丝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网红，你可以通过网红发现广场和每天推荐5个网红给新粉丝用户这两个产品功能来解决。第二优先级的问题是提供网红和铁粉之间互动的工具，你可以通过让网红直接选定有特点的粉丝进行互动，让网红举办针对铁粉的抽奖活动，以及提供方便网红创造铁粉专属内容的工具，这三个产品功能来解决。以上三个重点问题是我们这半年工作的核心，我们将通过上面的7个产品功能解决。有时我还会详细说清楚每个部分的优先级，让团队成员可以优先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成功指标。比如帮助网红找到铁粉最重要，那这个问题就是最优先的，用 P0 表示。提供网红和铁粉之间互动的工具的优先级是 P1。 注意，我并没有在如何实现这样的成功这部分直奔要实现的7个小功能，而是先拆分为3个重点，然后再说明解决每个重点问题需要实现的具体功能。通过这个整个产品团队的路线图的例子，我要表达的重点是，产品路线图中一定要先明确团队要实现的愿景以及成功标准，然后再说当前的计划和成功标准，这样团队成员很快就能知道我们当前的计划对总体计划有什么帮助。有的时候我会在成功是什么样子这个部分加上日期，这样才让大家有紧迫感。比如我们要在2019年上半年实现网红首选我们的工具和粉丝沟通，粉丝和网红每周至少互动一次，那么2018年上半年我们要实现50%的粉丝和网红每周至少互动一次，2018年下半年我们要达到75%的粉丝和网红每周至少互动一次的指标，以及我们的产品要成为网红的前3个选择。这样2019年上半年我们就可以实现最终的成功。对于一个粉丝给网红打赏的产品，你可以这么写路线图。产品愿景，让网红可以以赚取粉丝的打赏为生，让粉丝得到网红特别的关注。成功标准，10000个网红能够达到月收入10000元。2018年上半年的成功标准，10000个网红能够达到月收入5000元。2018年下半年的成功标准，5000个网红能够达到月收入5000元，1000个网红达到月收入10000元。2019年上半年的成功标准，10000个网红能够达到月收入10000元。然后我们具体说2018年上半年的成功如何实现。目标是1000个网红能够达到月收入5000元，为此我们需要让已经有粉丝打赏的200个网红得到更多的赏金，让还没有得到任何打赏的其他网红中的800个月收入达到5000元。接下来你就可以按照上面整个团队路线图的逻辑划分出重点问题了。第一，是让粉丝加大打赏金。第二，培养更多粉丝打赏的习惯。第三，是增加粉丝用户。然后你就可以按照上面整个团队的产品路线图的逻辑设计每个部分的产品功能来实现成功目标了。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主题是产品路线图，接下来我给你提炼一下今天内容的要点。第一，产品路线图的目的是制定产品阶段性的计划，从而让产品实现最终的愿景， 这要求产品经理从愿景出发，为每个发展阶段制定成功标准和策略，而不是简单罗列待完成的事项。第二，即使一个产品团队负责一个产品线的多个产品，也应该有整个团队的产品路线图以及每个产品的产品路线图。第三，产品路线图应该由产品愿景、成功标准、现阶段成功标准、现阶段发展重点、每个发展重点下的具体产品功能这些部分组成。通过划分现阶段的发展重点，增加产品路线图的逻辑性、可读性，并进一步划分产品团队，让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如何帮助团队实现产品愿景。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如果让你设计抖音未来三年和2018年下半年的产品路线图，你会怎么写呢？欢迎你给我。